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暮亲日之际，向参加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妇女做出表率的母亲、女盟员和妇女工作人员赠送了礼物。礼物转交仪式16号在平壤的425文化会馆举行，有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关部门干部、参加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妇女做出表率的平壤市模范母亲、女盟员、妇女工作人员、全国妇女同盟艺术小组综合演出参加者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为礼物转交致辞，他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以亲生父母的关爱对全国母亲和妇女体贴入微，并不断给予深如大海的恩情。他强调，全国母亲和妇女要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更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一边车轮，充分发扬时代之花的荣誉。接着转交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的礼物。